庆祝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工人和职业同盟员集会12号在平壤的平川革命时基地教育广场举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志焕、有关部门干部、职业同盟工作人员、工人和职业同盟员参加。集会开始之前，参加者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马赛克壁画、献花束表示了敬意。会上讲话人强调，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大大显示了白头山大国的英雄气概和无比强大的国力，是一个给了那些极力策划阻挠朝鲜阔步前进的可恶的敌人以沉重打击的大胜。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使我国成为东方战无不胜的核强国和世界级火箭盟主国，为太阳民族的千万年未来提供了可靠保证，其不朽业绩将同主体朝鲜的繁荣强盛一道彪炳千古。